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8月10号下午，大兴区人民医院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签约成立了医疗联合体。据了解，两家医院成立医联体之后，主要是方便老百姓就医，重症疑难可以在宣武医院接诊，慢病轻症可以来大兴区医院继续进行诊疗。如果患者挂宣武医院的号比较难，医院会开通绿色通道来保证属地居民及时就医。同时，在大兴区医院医生和宣武医院医生之间可以互通多点职业，医生可以相互交换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包括住院医师的培养，各个层级医生的技能考核都会打通，在科研合作、教育分享上会有新的举措。 8月9号上午，大兴区团合院7乘以24社区警务室揭牌成立，开始接待群众。 美丽的花裙在多彩的月季花丛中绚丽绽放，优雅的芭蕾舞者在花朵的映衬下翩翩起舞。8月10号上午，世界月季主题园金月季广场由歌舞、独唱、京剧等6个节目组成的特色表演，拉开了多彩大兴、魅力绽放群众文化风尚季暨群众文艺大赛的帷幕。大兴区将搭建专业舞台，寻找并且打造出草根中的明星。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8月10号下午，大兴区人民医院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签约成立了医疗联合体。据了解，两家医院成立医联体之后，主要是方便老百姓就医，重症疑难可以在宣武医院接诊，慢病轻症可以来大兴区医院继续进行诊疗。如果患者挂宣武医院的号比较难，医院会开通绿色通道来保证属地居民及时就医。同时，在大兴区医院医生和宣武区医院医生之间可以互通多点职业，医生可以相互交换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包括住院医师的培养，各个层级的医生的技能考核都会打通，在科研合作、教育分享上会有新的举措。 大兴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孙汉林介绍，这次和宣武医院的医联体是多学科的医联体，包括神经内科、骨科等多学科，另外还包括人员的流动、教学科研的开展、远程会诊、双向的转诊绿色通道。这次医联体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总体来说是贯彻落实国家卫计委关于医改的要求，最终落到实处是让大兴的老百姓能够受益。 本台消息，8月9号上午，大兴区团合院7乘以24社区警务室揭牌成立，开始接待群众。大兴警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面掌控能力，有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辖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近日大兴警方按照市局统一部署，主动顺应派出所改革需要，对社区警务室进行了升级改造，统一粉刷标志，首批建成的20多个7乘以24社区警务室已投入使用，随时接待辖区群众。团合院7乘以24社区警务室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位负责人介绍，大兴警方派出所2队1室警务模式改革，全局共组建社区警务队70个，700多人， 组建了打击办案队和综合指挥室。 据了解，推进落实7×24小时社区警务室制度，是派出所两队一室改革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即改变以往白天值守的工作制度，做到1周7天，每天24小时有人值守，有人接待群众，实现群众进门有人接待，矛盾纠纷有人调处，群众求助有人帮助，社情民意有人反映，社区警情就近处理的目标。社区警务室7×24小时开门办公，不是简单要求社区民警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吃住在社区警务室，而是要求民警实行网格化管理，确保1天24小时每一个时段都有民警在社区，牵动各类社区防控力量开展工作，实现社区警务室全天候为民服务的目的，切实助力平安大兴建设，努力实现守卫一方净土，保护一方平安。 本台消息，美丽的花裙在多彩的月季丛中绚丽绽放，优雅的芭蕾舞者在花朵的映衬下翩翩起舞。8月10号上午，世界月季主题园金月季广场由歌舞、独唱、京剧等6个节目组成的特色表演，拉开了多彩大兴魅力绽放群众文化风尚季暨群众文艺大赛的帷幕。大兴区将搭建专业舞台，寻找并且打造出草根中的明星。 为了给大赛充分预热，活动启动前2周，大兴区文委使用当下全球流行的快闪形式，在人流量大的商业广场进行展示。快闪现场，专业的交响乐、芭蕾舞与广场舞碰撞出热烈的火花，充分展示了大兴区群众文化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这次快闪不仅成为了大兴区首闪，更在现场圈粉无数，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作为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和南海子文化活动季的重要内容，这次系列活动将围绕歌唱北京、舞动北京、艺韵北京、戏剧北京四大板块，开展以歌曲、舞蹈、戏曲、曲艺为主要形式的文化活动。活动不设门槛，区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人员、大专院校在校学生、教职人员、各村社群众等都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以公益和谐的宗旨和群众演、演群众、演给群众看的原则，将充分挖掘群众文艺作品中的精品。 为了将活动打造成高品质的文艺赛事，给群众提供区别于以往的高水平舞台，让拥有文艺爱好者得到专业的指导，创造出符合大兴新区形式、展现新区群众良好精神风貌的原创作品。活动邀请到中国歌剧舞剧院旗下的民乐团、舞剧团、管弦乐团等3个团体，中央芭蕾舞团、中国国家京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国家话剧院等国家一级院团编导人员，作为群众文艺有效提升的保障。活动启动后，将通过海选、复赛、决赛等多个环节，为大兴的百姓呈现一场全面提升新区文化综合实力的成果展示。 今年咱们学这个鞋是中国结这绳的，这是5号线，一共咱们用的就是3个编法，主要是平结。 本台记者靳时猛报道。近日，在北桑村镇大桑村的村委会会议室里，来自巧娘工作室的老师正在为村里的一部分富余劳动力手把手地上着手工编织课。来上课的村民宋雨婷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今天应该是第4天学习的编织，编的帽子、餐巾盒啊。今天是学编鞋。 那您之前农闲的时候都做一些什么呀？ 原来那会儿是的，没事干，什么打麻将啊，或者跟邻居之间会有什么口角之类的，这个就有事儿干了，说自个儿编点东西。你看今天学这个，给孩子编编鞋呀，编编帽子呀，是吧？这也挺好。 北桑村镇社保所的董叶红向记者介绍， 今天咱们开的这个是手工编织，针对这个大桑村的富裕劳动力，因为好多是不上班在家看孩子的，闲着的就是一些妇女啦，然后青年的那些劳动力，然后就是开展了一个手工编织培训班，主要是教他们编织这些什么夏凉帽了，或者是纸抽了，对生活有用的东西。学的人也挺多的，差不多得有47、8个人吧。 最主要是希望通过他们学这个手工编织吧，掌握一下自己的手工技能，然后促进他更大的一个就业机会。 像这样针对村里剩余劳动力的培训班，北臧村镇社保所每年都会举办很多场。 为了促进我镇人口的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培训的完整实施，是吧？之前我镇北臧村社保科开展了几期绿化、特殊工种的叉车培训，还有一些的茶艺师的培训，都是那些等级的。然后因为广大的群众的需求比较多，所以开展的此类的班数也挺多的。相对来说，这个手工编织比较受到这个广大群众的喜爱。然后近期开展了两班，之前呢，在我们北臧村镇桑马房村委会开展过一班，群众的特别响应，成果也特别显著。拿的那些个成品吧都特别高兴，然后通过那些微信朋友圈或者一些那个市场啦，经贸市场一些个人的就业渠道是吧，为自己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收入，掌握了一些技能。那未来呢，我们这个北臧村社保科呢要继续针对这个农民的需求再开展那么两期手工编织吧，因为群众们对这些的成品什么看着都比较喜欢，然后呢掌握一项自己的就业技能，为以后的就业拓宽就业渠道。或者是针对这个我们北臧村镇有一个新马六的拆迁，针对拆迁人这个农转非的人员，可以开展一期智能楼宇，增加他们的就业渠道。 一直在家带孩子的村民薛迎秋参加北臧村社保所组织的培训课程已经不止一次了，他说， 我参加过小菜制作、面点培训，还有这个。 您觉得这个耽误您看孩子吗？ 不耽误，孩子都可以过来玩。 您能收获到什么呀？参加咱们这些课程， 给孩子勾了两个帽子了，然后学了一个编织的那个纸巾盒，今天要勾一双鞋。我觉得这个丰富业余生活吧，就在家待着也没有事儿，就学这个还能陶冶一下情操。这个要学会了，咱也可以拿到集上去卖呀、网上去做个宣传卖，这个都可以。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本台消息，在大兴工商稽查大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所谓的功成名就，却勇于以肩膀扛起老百姓的安心，善于凭数据瞄准违法经营的靶心，敢于出重拳维护市场秩序的健康，用忙碌而充实的每一天支撑起别人的事业有成，用紧凑而坚定的每一步营造出市场的秩序井然，用他们的义无反顾撑起这一片静好岁月，换来更多人的心中之安。 在大兴工商稽查大队，一位阿姨问，你们真的会惩罚他们吧？这位将近70岁的阿姨，因为自己的女儿加盟智能车衣受骗，从辽宁赶到北京，一路碰壁，让她几乎想要和女儿一起认命罢了。阿姨说，这些被骗走的加盟费是我女儿干了这么多年空姐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虽然这钱要不回来我们也有心理准备，但是就是想让国家管管，这骗子公司不能再坑更多的人了。大兴工商稽查大队工作人员这样回答，您放心，这事儿我们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从承诺的这一刻起，大兴工商情报管理部门就迅速根据这家公司的被投诉率、举报人所述的波及范围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将这条举报信息列为重要待查风险信息，在进行初步核实并录入案源信息台账后，立即转派至专业执法部门开展调查。专业执法部门一边详尽收集该公司的网上发布宣传信息，一边针对现场检查可预见的集中情形，专门制定了该公司可能存在的不配合检查甚至恶意销毁证据材料等行为的应对方案。从突击检查、固定该公司与加盟商签订的合作协议、收据票据和宣传材料等证据，到多次询问被举报公司的各级从业人员强化证据， 再到向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函，要求协助调查确定生产主体。执法人员用确凿的证据戳破了被举报人的煞费苦心，用法律的利剑剔除了相关人员的相互遮掩。 最终，大兴工商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公司作出没收剩余的车衣商品18台，没收违法所得100多万元，并且进行了行政处罚，将案件查处过程中发现的涉嫌伪造、变造商标注册证和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案件线索，分别移送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和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调查处理。 有群众打来热线电话说，是大兴工商稽查大队吧？前两天接到你们的电话，说对这家骗子公司已经做出了处罚，公司的网站上天花乱坠的东西也都没有了，我这心里踏实多了。我和我们全国受骗群里的几个朋友给你们做了一面锦旗，已经寄过去了。山南水北不方便当面感谢，但你们真是好样的。 在周末清晨的社传分享会上，有他们打击传销的坚定，在夜晚漆黑的村头出租屋前，有他们斩断侵权链条的决绝；在节日热闹的百货商场里，有他们保障消费安全的执着；在鳞次栉比的集中办公楼间，在泥泞颠簸的田间土路上，总会有他们这一抹点缀着亮红的海蓝色，为创业者、经营者的事业有成倾帐搭台，为新城经济的秩序井然不舍昼夜，为这一片岁月静好、平安十方负重担当。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咱们身边有这样一位女刑警，许春兰，女，汉族，中共党员，1988年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从警近30年，许春兰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2次、3等功1次、嘉奖8次，先后荣获首都刑侦系统先进个人、北京市38红旗手、北京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和北京市公安局优秀女民警标兵等荣誉称号。 从一名警院刚毕业的小姑娘锻炼磨砺，成为京城唯一的女刑侦支队支队长。回首自己来时的路，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许春兰百般感慨。从学生到刑警，从解剖课到出现场，许春兰的转变是从一起自杀案件的现场勘查开始的。1988年9月，许春兰接到了一起任务，一名老太太疑似跳楼自杀，许春兰需要拿着现场指纹与死者指纹做对比。她说，摸到尸体的那一瞬间，我的手嗖一下子缩了回来，原来尸体的手是如此的冰凉。这种隔着橡胶手套都能触及的凉意让许春兰鼻头一酸，她觉得自己的工作离死亡如此的近。当我走出压抑的现场，出来迎着刺眼的阳光，我的心里又是甜的。许春兰形容自己的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因为如此，自己才会格外珍惜光明和生命。 2001年大年30，通州区发生入室抢劫杀人案，一对母子遇害。许春兰从现场提取的一枚血手印入手排查可疑人员，于是在别人欢喜过节的时候，许春兰早出晚归，一头扎进了工作。许春兰说，那时候天天抱着我的指纹箱，一刻也不敢放手，里面有我提取的400多人的指纹，当年条件差，只能用肉眼比对，有时候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我还想拿着指纹镜再看一会儿，看着看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凭借细致的观察力和超乎常人的耐心，正月12日，许春兰终于比对出一枚和现场血指纹极为相似的指纹。最终，凭借这枚指纹，警方成功在云南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许春兰笑着说，我热爱自己的刑警工作，不管过程有多苦多累，案子告破的时候，那种满足感、自豪感甭提多甜了。作为刑警队伍中为数不多的一名女刑警，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刑侦支队支队长，许春兰没少吃苦。 夏天，去化粪池里掏尸块捞钻工具；冬夜，在野外的寒风中搬尸体取痕迹。他告诉记者， 有时候弄得一身尸臭味，还要忍受澡堂里其他人的白眼。除了工作环境的恶劣，刑警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也让许春兰吃了不少苦，有的现场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时一天跑七个现场。许春兰说，实在困了，我就在车上睡会儿，直到车子颠簸撞到自己的头，才意识到我又该去下一个现场了。许春兰的丈夫也是警察，两人一个月也见不上几次。许春兰苦笑着说，我怀孕五个多月还在出现场，更别说和爱人有家庭生活了。孩子出生之后，我们对孩子的承诺也往往难以实现。 许春兰办起案子来有股泼辣劲儿，她雷厉风行又不失冷静，有了线索马上开展工作，绝不等过夜。2005年4月，通州区一个美发厅里，40多岁女老板头部被硬物击中，抢救无效死在医院。许春兰发现美发厅布局异于常态，显然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经过调查，死者与多名男子有暧昧关系。在现场烟灰缸中，警方提取了多位男子的 DNA， 但经调查，这些人的嫌疑都被排除了。然而他们却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死者特别的抠。这时许春兰突然想起现场找到的一个内衣标签，标价200多元，这对于一个只穿地摊货的女老板来说并不便宜，马上联系内衣厂家。侦查员立即开展调查，成功锁定了买内衣的男子。经过调查，这名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 不管岁月流逝，依旧血气方刚，不论世事变化，不改嫉恶如仇。许春兰说，尝遍了酸甜苦辣咸，我还是热爱我的工作，发自内心的热爱。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首届北京国际太极文化季海选赛在大兴区康庄公园启动，一共有23支队伍、200多名太极爱好者参赛。这次活动由北京武术院和北京青年报联合主办，主办方负责人北青社区传媒的李月向记者介绍， 现在做的是海选赛，海选赛16场，然后分布整个北京，然后我们后边还会有一个线上评选，线上评选之后呢，有4个场景，就是在北京周边，然后4个名胜古迹，其次呢有一个太极盛宴啊，也就是咱们的总决赛。我们和那个北京武术院，然后武术院呢帮我们组织各个区域的武术爱好者们，然后参加我们这场活动，也是弘扬中国文化，以太极文化为目的，然后招募一些太极爱好者们，然后进行一些比赛。 这次活动得到了大兴区太极爱好者的积极响应。 我们是代表丽园 A 区的社区方队，然后我们参加的吴式太极拳的16式表演，当然这个活动是很好的，对于这个全民健身呢，对于这个太极的这个普及啊，我觉得挺有好处的，因为大家呢积极性很高。另外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对咱们大兴的整体这个文明建设也应该是一个推进。 我叫陈福斌，来自于那个大兴区武术协会，8月1号刚从台湾回来。这次呢，我们代表大兴武术协会拿了2块金牌，有一个是陈氏太极拳的和一个尹太官拔高掌。这次呢又参加咱们首届北京国际太极文化节，感谢咱们那个政府吧，给咱们提供这么好平台，让咱们那个热爱武术的人，咱们有正能量的人，咱能把有展示的平台，咱们感谢国家，咱们国家强大了，原来咱们传统文化才有那个生根发芽。 本台消息，农作物喝中药，您是不是觉得很新鲜呢？近日，一种中草药制剂的农作物除虫剂就在大兴区榆筏镇的绿源天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始应用了。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志旭，凭借自己做过中医和中药材的种植培育工作的经历，依据中国中医医药典籍中的药理，经过5年多的反复对比试验，研制出中草药制剂的农作物除虫剂，先后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进行了近6万亩的喷洒实验。 经过农业部门测试，对苹果树、桃树、棉花和蔬菜等数十种农作物的害虫除杀率远远高于传统化学制剂农药， 达到了完全无公害灭虫的效果，并且在2016年获得了国家专利。据了解，这种中草药制剂的农作物除虫剂不仅没有污染不残留，还具有高效杀虫的应用效果。来自日本、加拿大、秘鲁等国家农业部门的专家纷纷慕名前来观摩学习。本台消息，酱牛肉、肘子、蒜肠、香酥带鱼、熏鸡，在黄村富强西里小区门口向东有家开了十几年的熟食店。这家苏家酱肉熟食店每天都排队，少时两三人，多时20人。因为全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的部署，这家老食客惦念的苏家酱肉熟食也要挪窝了。 30出头的李先生家住天宫苑小区，作为苏家的忠实粉丝，他说解馋就来块猪头肉，或者弄个剔骨小肘子，回家切薄片，来上半张刚出锅的烙饼一卷，一咬下去，嘿，别提多地道了。说起这家熟食，他最早刚毕业工作的时候住在富强西里，刚工作时条件不好，一周来解一次馋，虽然现在住得远，但每周也要特意来两次。熏鸡、猪头肉、苏大鱼等10来样美食都是李先生的最爱，可每次他都是带个2-3样换着吃。李先生说，这东西确实解馋，可是现在咱们也得讲究健康饮食啊，逢年过节差不多就都能买齐了，捎带手给亲朋好友带点儿。凡是尝过的，还没有说不好吃的。我有一个朋友住在彩玉，就为了口熏鸡，每周都特意开车跑这儿一趟。一位满头银发、年近古稀之年的张大爷告诉记者，在这儿买了好几年，就认他们家的烧鸡。 当天晚上8点多，站了一天的店主苏大姐终于闲下来了。苏大姐是东北人，20多年前带着家人来到北京创业。她说，最早的时候，富强西里南门这边还是菜市场，我买了2节柜台卖烧饼，后来卖些咸菜凉菜，逐渐的做起了熟食生意。从最开始卖烧饼，我就办齐了各种证照。苏大姐做买卖薄利多销，严格把控进货食材的新鲜和安全，回头客越聚越多，朋友传朋友，朋友带朋友，现在几乎每天下班的饭点，苏家熟食窗口都能排上10几米的队，逢年过节更得提前预定。 这些回头客有些跟苏大姐已经交上了朋友，有些更是十几年的老交情了。苏大姐和记者说道，好多年前住在化纤厂的一对夫妻来买熟食，就把钱包落在这儿，两口子回来问我有没有看到，正好里面有一张名片，我就一一问他们叫什么，装了多少现金，和他们核实信息。核实完信息，我就说都答对了，送给你一个钱包。苏大姐告诉记者，经常有粗心大意的顾客经常把钥匙、手机、钱包遗忘在苏家熟食店的窗口柜台上，凡是苏大姐捡到的，不论贵重，核对完信息后分文不取的都还给了顾客，路过的食客都能跟苏大姐聊上几句。和苏大姐街坊邻居10多年的孙姐也是苏家熟食店的常客，她说，我家就住在这楼上，也是他们家的老食客了，想吃下楼就能买，挺方便。今年还在这附近，要是明年搬远了，或者真不卖了，想吃就吃不到了。不少居民表示舍不得熟食店，大家都愿意来这儿买熟食，天天都这么多人排队，都希望一直吃到他们家的熟食。 苏大姐说，很多老食客都说吃我们家的熟食都习惯了，就喜欢我们家这口。我也真舍不得这些老主顾，我已经在南门西面美联百姓生活超市租了一个店面，店面小，而且很多老主顾还是只认现在的店面，租期短，也只给签1年的合同。苏大姐还告诉记者，政府的号召跟政策咱们肯定支持，但是要是能有个稳定的店面就太好了。苏大姐表示，现在他能做的就是用心地做好分内的事情，把味道、分量、卫生把握好，尽最大的努力做到变的只是位置。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圆圆、靳世猛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如何是好？ 主公。